海，我赴过厚爱，一寸草满地盖，往日足迹所在。但我告别他，说声再见，有些决定属意外。一个他，一个他，我赴过热爱，倾了心，吐尽意，往日痴痴等待。但我告别他，我心永难舍，欲见不知那日再。遇过风风雨雨，才能有我现在。田园一花一草，谁人悉心灌溉？但我即将远去，难替代。一片真，一片痴，我认我快乐过。想到他爱着我，我便依恋这圈内。但我决定走，再讲已无声，令我不舍也为定走，再讲已无声。